别说

情假意，不必在意，因为偶尔也甜蜜。 是打算来着你， 紧抓住梦的手，脚步越来